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于11月10号在广东佛山举办颁奖典礼。近日，中国电影家协会公布了候选名单，《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建军大业》《七月与安生》等10部影片上榜。在单项奖方面，本届评选参与角逐最佳男主角者多达13人，最佳男配角候选者更是高达16人，创下了历届之最。其中最佳男主角候选包括朱亚文、刘烨、刘昊然，最佳女主角在马思纯、李沁、周冬雨等8个人当中产生。入围最佳导演的候选者包括冯小刚、刘伟强、李芳芳等人。动画电影《精灵旅社3疯狂假期》将于本月17号上映。央视大型科学实验节目《加油向未来》第3季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1套首播。跨界喜剧王第3季将于本月18号，也就是下周六正式回归，在北京卫视播出，播出时间为晚上9:05。这季节目新加入的嘉宾包括沙宝亮、张萌和张晨光等多位影视演员，成为跨界喜剧人。而潘长江、梁树林、文松等喜剧人则将担任喜剧指导的角色。国家博物馆目前正在展出的《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在这个暑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展览的文物绝大部分来自于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山东济南章丘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展现了大汾口文化遗存墓葬制度的全貌。请听报道。 焦家遗址的发现为探究黄河下游地区古代社会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线索。遗存主要是大汾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出土了多姿多彩的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彩绘陶、玉礼器和玉饰品，表现出古人视死如生的淳朴观念。考古过程中逐渐揭示出焦家古城是距今5000年前后鲁北地区的中心聚落，古城的统治者当时也是军事上的首领。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阶层分化、等级差别和礼仪制度，比如随葬品陶器和玉器并重，用重果一棺、一果一棺等形式来彰显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而头骨人工变形、拔牙、口含小球等特殊墓葬习俗，则表现出大汾口时代人们一些特殊的地域风俗。被称为5000年前山东大汉的部族首领大墓 M184 本次也出现在展场内。墓主人身躯和随葬的礼器全都经过复原，采用等比例圆状陈列，展示当时的礼仪形式。展览当中近似于红陶器的颜色结合米黄色的墙体，丰富了展陈空间的视觉层次，模拟考古发掘中地层分层的原理，形成立体化的视觉感受。展览持续到9月9号，在国博北19展厅展出，票价30元。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还是多雷阵雨天气，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我市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今天在周末里边继续聊电影。 哎，今天我们速度出击啊！ 哎，听到速度的时候，大家就想到了 激情， 真是速度与激情啊，一类型是吧、 哎？对， 但是确实有不同风格。 哎， 都说这美国式的这种大片跟欧洲，特别是法国片子有很大的不一样。 嗯， 上次咱们说什么来着？跟欧洲啊，有一个国家，英国的那种英式幽默也不一样。 嗯， 说到王牌特工的时候，跟美国特工不一样吧？ 哎， 那说到开车这事儿，哎，这欧洲人恐怕开得更好。 对啊，我们说的就是正在热映当中的《的士速递五》啊、嗯，这个电影是8月3号在咱们这儿上映的，但是好像大家的反响一般啊。不过呢，就是确实有很多的影迷啊，对这个系列是特别有感情啊，因为《的士速递》呢，这也是一个老品牌了，当然这一部呢是换了全新的主创的班底啊，弗兰克·加斯唐彼得由他来指导和主演，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个电影当中，他会这个沿袭整个系列的他的一个主体的一个风格、啊、 毕竟幕后老板没变了， 哎，还是是是啊。那么在原来的这个演员阵容当中呢，就除了那个非常可爱的怪怪的那个局长啊，然后就是那个他那个黑人警探啊，也还在这个阵容当中，剩下其他的人全都换了啊，而且这个包括马赛城啊，包括这个整个电影的剪辑的风格呀，好像更趋近于现代啊。 是，就是与时俱进的《的士速递五》，在中国应该说，刚才总结你的话，就叫叫好啊，不是很叫座。 嗯，那么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是来回顾一下《的士速递》这个系列，而且今天我们只是开个头啊，这个一下打开了我们这个思绪的闸门啊。就是想到什么呢？两件事儿，第一就是。其实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士速递背后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策划人啊，还有他的这个制作人之一是吕克贝松导演啊，这个是我们心中这个法国导演当中应该是名气最大的一位吧，至少是吧啊，他的很多电影都是为世界所公认，也为我们中国影迷所喜欢啊，所以说我们就想到两个思路，第一就是说吕克贝松导演的片单我们还从来没有梳理过啊，那么第二个思路呢，就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法国电影啊，跟中国的我们这个本土文化一结合之后，显现出了一种特别奇怪的幽默气质。 嗯嗯、 其实《的士速递》就有点这个意思啊啊。好，那我们首先就进入《的士速递》的世界，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的士速递五》的预告片。 那么 ，c'est parti。 Je suis à un circuit, je dois donner une petite leçon à deux belles italiennes. Je suis sûr que tu peux m'aider. Alors tu vas dans le setup et configure la cartographie moteur en mode règle. On fait une belle équipe tous les deux, tu crois pas? Non, je trouve pas. Il y a déjà le pu. Sinon j'appelle les pompiers. Et ça serait pas pour acheter un calendrier. Hé, tu la touches pas. C'est ma copine, ok?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串听不太明白的啊，这个法语，这是来自《的士速递五》的预告啊。 你刚才说听不懂这法语，但是中国观众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啊，特别好的一个传统，就是法语电影呢，对于中国观众还是有极大的吸引力的。在我小的时候，很多法国电影来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是配音的，可是后来你再看那个法国原版，你会发现，哎，这跟配音版气质完全不一样。 嗯， 你依然会觉得你听不懂，但是领略了他那个幽默文化。 嗯， 我举哪一个例子呢？就是《虎口脱险》 啊， 是吧？法国电影有它极具优势的一面，就是它跟其他的国家那个电影类型呢，类型是一个类型，但是它做法就是不一样，就调料放的那个配方啊，它不同。 嗯，还有人说呢，这个为什么法国电影在中国有很独特的这种市场，就是源于法国人跟中国人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默契。这种默契是什么？你别看啊，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啊。但是我们呢，都是很有热情的，就是中国人的那个热情跟法国人在这一点上有点相像啊。但是中国人呢更内敛啊，法国人可能更浪漫，对吧？ 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这个对吃食的爱好， 哎， 这全世界啊有几个国家，法国、中国，这真的是美食大国。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速度的这个主题上来哈。那么想到的士速递第一部的时候，嗯，这是横空出世的一部出租车， 很早了啊。 哎，那么这个电影在1999年的法国凯撒奖上是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奖项啊，提名啊，然后包括这个主角啊，萨米纳塞利也是。这个通过这部电影是一举成名。 嗯， 其实他此前呢跟吕克贝松导演有过合作，在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呢演了一个就是路人甲啊， 上次说过这事儿啊。 对，这真是哈，这个很有意思。那么其实《的士速递》就是这个演员最成功的这个系列电影了啊， 他算是成名不太早吧？大器晚成型的。 对对对，年纪其实不小了。我觉得，在今天他不演这个系列也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啊。当年他演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这个中年人了啊。 对 啊， 你今天再演这老司机，而且呢，这老的都有点出租司机啊，不能说年龄太大。 对对对，确实是啊。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就回顾一下呀，这个《的士速递一》的开头的这个部分，那就是呢，丹尼尔啊，一亮相。你就能够感受到他的性格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首先这个人呢就是能力很强，然后呢很热情，但是同时呢有点小坏啊，游走在灰色地带，在热心助人和违反法律的边缘，在这样一个法国这样一个浪漫之都啊，在这里生存。 怎么样波罗？ 我的天，4:32，你又打破你的记录了， 这秒表归你了，就留给你做纪念吧，我已经用不着了。 啊，你这小子在哪儿？你们知道吗？达尼埃这小子昨天晚上说他要辞职了，呵呵，他打算放弃两个轮子改用4个轮子了。人的进化规律是从4只行走到2条腿走路，可他呢要从2轮变成4轮，呵呵，我想告诉他，他是我们当中最最最最杰出的送货员，我们会想念你的。你刚才在我嘴边只是蹭了一下，让我想入非非，你这是在挑逗我。 这下满意了？ 是啊是啊，可你这么吻我，我就更想入非非了。 为了祝贺达尼埃的新开端，我们现在举行盛大的仪式。 莉莉，快看呐，好好看看，这种场面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有多少人？ 很多人。 你们搞什么活动？ 他们干嘛？ 哼，找茬的。 对不起，我们是警察，想看看你们的证件。 很抱歉，先生，我们没带在身上。你想要看，我们这就进去拿。 好，快去拿。 没问题，先生，谢谢。 快离开！ 快点，快跑！快！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这是《的士速递一》啊，这部电影开头的这个部分啊，丹尼尔张张一亮相，带着这个美女就逃跑了啊，这个避开了法律的制裁啊，因为车胎开得太快了， 车开得快，这一直是出租车这个系列或者叫《的士速递》这个系列里面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梗。他的车快到什么速度？快到风驰电掣。这么说的话，大家都觉得太一般了。那快到了，其实在很多特辑里面，包括这一次的《的士速递5》里面，也反映了一个当时的片段，就是这个车快到了，测速仪是拿他没有办法的。 对， 他可以快到让警察的衣服飞走啊，让这个测速仪倒地，让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很奇怪的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萨米纳塞利演的这个丹尼尔啊，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主角啊，就是对于汽车啊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啊。而另外一个警察呢，这个笨警察啊，就是特别可爱的，叫达米连，是吧？达米连的扮演者啊，这个名字也是相当的难念，叫弗里德瑞克·迪芬索啊， 弗里德瑞克， 哎，就是有这么一个翻译的名哈。他其实是应该是比这个谁啊，比 萨米纳塞利 要成名的早得多， 他更有名。 啊、对，他是其实是在法国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喜剧演员、啊，而且在这个这个戏当中呢，其实他就是演了一个笨警察，就是非常可爱啊。所以说他是这一对搭档当中也是非常不容缺失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 而且呢，我们说这个电影另外的一些配角也都是各具特色。你还记得他就是这个谁呀、啊？达米连特别倾慕的那个女警察吗？个子比他高是吧？然后这个身材特别好，还特别能打，啊，身材高挑匀称，一头金发的这个美女，她是一个德国的名模特 啊。 你还记得电影当中那个梗吗？就是说，哎，你这个德国人啊，这个德国那个抢劫犯到我们法国来，又攻打我们法国，然后说这个德国人太可恶了，然后居然说，哎，那个谁，我不是指你啊，因为你是一个警察。这演员本身也真的是德国人， 所以像他们这种梗就是运用起来，他得心应手。 哎、 他这回呢，在五里边他是怎么弄的呢？他说意大利人来了， 哎，对对对 对 ，意大利人来法国，你不能胡作非为啊，我们拿你是有办法的。 哎，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片段，就是这个谁啊，达米利安啊。反正就是驾照老考不过啊，那这个玩游戏赛车的时候一门灵啊， 对， 这也是奇了怪了。然后呢，局长就给分配任务了啊，就是你还记得那个，给这个任务一定要命一个名字啊，显得自己非常的酷啊。来，听听这个片段。 真奇怪，游戏机开车我总是赢，锦标赛第一，还创了环摩洛哥纪录，可是一上公路就失常。怎么，来庆祝一下？你别着急嘛。好、哦、不不，艾米莉亚，这绝不可能。香槟多放些日子会更好，可太久就会长毛了。你干嘛呢？ 我把这上面的报亭都改成了肉店。 告诉你， 风跟那个少女像，贴在驾驶牌上，那些残疾人都是这么做的，真的。他们，哦，行了行了，哎呀呀，我说什么了？ 艾米娜，有个出租司机开车，你猜时速有多少？ 140， 远远不止，还用第二档，时速217公里。 咋个咋了？ 这种速度我们只能求助空军了。哎，你又不能指挥空军，你听着，他们很古怪，就像梳子和鸡蛋，能放一块煮。哟，你们怎么了？好，回头再说。 回头再说，告诉你，你最好永远别来烦我们，明白吗？下次进来别忘了先敲门。 贝大，我不是说你，你用不着敲门。 谢谢艾米莉安，驾驶执照看起来不太顺利。 会有好消息的。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局长在他办公室开会，现在就缺你了。 没人通知我们。 只要你按一下这个小小的电钮，瞧见了，上面写着动力。 听见了吗？赶快到我办公室来。你聋了，艾米莉安？ 没有，局长。开奔驰车的德国匪徒抢劫了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的银行，现在进入法国了。可以这么说，德国人再次入侵我们的领土，这是绝不允许的。我祖父曾倒在抗击德国人的战壕里，当然这是私事，可他们现在又来了。德国人，滚吧！我不是针对你，贝塔，虽然你是德国人，可你也是警察。这帮匪徒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抢劫本市银行，欺人太甚。他们宣称3天后抢劫马赛银行，全城警戒，24小时警戒。这几天机械要全力协助行动，每组派一名技术高超的驾驶员，等德国人一离开银行，他们就会遭到我们的追击，最后把他们一口咬住。所以这次行动取名为眼镜蛇。回他，你来宣布分组情况。 每辆车上3个人，一名机械司机，一名神枪手，我们派一个人配合。每个小组的代号和指定位置都标在那边的图纸上，小组人员的名单就贴在旁边。 50分钟后，请大家各就各位。 贝塔，听我说，今天的晚餐不行了，可最好安排在这星期。其实约你吃晚饭是我用电脑制定的，最好别再等了，免得节外生枝，你说对吗？ 不行，什么不能等？你还是你的？ 是我，不对，是我的计算机。你肯定觉得有点复杂。我说的只是一顿，晚餐。 等那帮匪徒进了监狱，我答应你，会考虑你的这顿晚餐。 那好吧，太好了。你这次跟谁做搭档？ 跟眼镜蛇。你运气不错，被分在最强的小组。 好啊，张张把这个重要的人物都回顾了一遍啊，真是各具特色，都特别逗哈、这个确实的士速递从这里就开始了啊，他的系列电影的这个旅程， 那就是从20年前了。 那么今天上半段呢，只能到这儿了。我们最后呢，来听一听《的士速递一》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这歌啊，出现的次数不太多啊。如果您没太留神的话，今天好好听一听啊。这歌还比较长的。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呢，继续来回顾《的士速递》系列啊。咱们下半段来听听第二部是怎么拍的。这个第二部啊，其实很难拍啊，因为第一部太火了。那第二部导致什么呢？导演都不能干了啊，得换一个导演。而没想到换的这个导演，哎，让大家特别满意，创下了法国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就观影人次最多的当时啊，法国电影《终极杀阵》的第二部， 也就是第二部在系列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厉害啊。好，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南二环玉亭桥到左安门桥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分钟寺桥到三元桥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太适宜登山。今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云量较多，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这个看看出租车系列啊。 哎， 这部系列的咱们中文现在正儿八经的翻译名称叫做的士速递。 对，有一种翻译方法叫终极杀阵啊，其实人家那个 这有关系吗？这个 是特别简单的一名出租车taxi 啊。那咱们来回顾一下第二部吧。这个第二部咱说了，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哈。第一部的导演呢叫做杰哈皮尔斯，那么吕赫贝松呢是这个作为第一部的监制和编剧，然后到第二部的时候呢，吕赫贝松导演就是仍然是自己来执写这个剧本 了，剧本 了，对对对啊，但是呢，导演就换了，就是交给一位更年轻一点的导演。但是其实这个导演虽然比这个杰哈皮尔斯年轻啊，但是他叫热拉尔·科瓦兹克啊，他跟吕赫贝松导演其实的相处的时间正常，10年以上的老朋友啊。在那个《碧海蓝天》的时候， 哦， 他就是这吕赫贝松来合作啊。此后两个人这个交集也是比较多的啊。然后这个电影啊，其实拍得很不易啊，因为在第一集这个出租车拍的时候，那个导演还因故受伤的入院治疗了。然后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第二部的导演啊，他就来代替这个导演，还拍了一 下，救火来的。 哎，对，救火队员，后来就扶正了。扶正他说了压力非常大，因为第一部太成功了啊，不知道这个第二部应该怎么拍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第二部呢，其实它的戏剧性实际上是更强的啊，尤其在开场的时候它跟第一部不一样了。第一部你看就立这个人物啊，就讲这个人物这个个性，那么你第二部呢，其实大家就是冲着这个几个演员这个已经火了吧，对吧，对他已经很熟悉了。那么怎么样来让他一开场就非常惊艳呢？那就是突出这个车快，还得有戏剧性，还得好玩啊。我觉得这个开场特别特别有意思，情节很紧凑。你还记得讲了什么吗？讲的是丹尼尔啊送一对夫妻去医院，为什么呢？这老婆要生孩子， 对对 对, 对，生产的那个， 哎，特别紧张啊。结果他就是从哪儿呢？从人家那个专业的赛车的赛道上，要坐奔医院，把这个专业车手啊，这个车技也给比拼下去了。结果 在这个医院门口啊，马上就要升啊，直接就在这个车上就接生 升。 这时候玛丽安·格利亚打来了电话，还闹出了一串的这个误会和笑话。 对、 啊、 对对对， 非常非常精彩啊！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片段。 喂，我们快超过了，油门踩到底，后面那辆车马力超强，快点，伙计，快撞上了。 那我知道啊，你看，快闪超车灯，看看是不是我摊的。 我看见了，是计程车。 哎，你看，烂车闪边，我没时间耗着呢，讨厌。 呜、哦，你快开口 了、啊。当然了，我知道，我确定没有走错。 对，没走错。 那好，走捷径，你可不要输给地摊车。 超不过去。 见鬼，他在干什么呢？我的天哪，前面的观光客他是超慢速的。 先生，你得超过他，不管怎么样。 哦，是，我在这痞子用来钓妹妹的，你看看。 要知道前面拐弯就可以把他甩掉了，不然可就放心吧，我有能力甩掉他。我、啊、怎么回事啊？他撞我！ 这个笨蛋、 哦，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啊、一直耗在这儿的，天哪！太太放心吧，就快到了，马上。 再快点！路上怎么这么多人呢？啊，怎么回事？快点儿！ 啊，正常，他们都是来度假的。 我、哦、是来度假的。 加油，加油！ 消防车来了！ 那不是自己的？ 是啊，是辆计程车。我来不及系车号了，该死的！ 17分25秒，哈哈哈哈，怎么样？大家都一样，车停了才脱，都一样的。嗯啊，行了，太太，你还好吗？ 快点，怎么样，太太？ 我不行了，我太太羊水破了，快点， 快，可以吗？他开始生了啊！ 哦天哪，我要生了！ 快快点，快点，快点，去拿工具来，我就在这儿接生 啊！算了吧，这样不好，我还是去买点东西什么的。而且坐垫是全新的，能不能再买 点？快一点。羊水破了， 我的天，羊水破了！ 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用力，用力，用力！ 喂，你好，你好吗，丽丽？ 你忘了要到我家吃饭的，你忘了？ 我迟了半个小时，我知道，我买个东西，马上回家。 我考虑6个月才决定带你回家的，我爸爸在等你，你还在闲逛？ 我没有闲逛，真的，我没有，真的没有。 哦，好了，有急事，超急事，那和我们家是什么、 啊、真的是有急事，拜托了，别无理取闹。 好了，听着，你要马上来，我爸爸在客厅里边打转，你知道吗？你慢来的话，干脆喝咖啡。 行了，我知道，真抱歉， 我 不能再慢了，真的。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嗯， 是谁在？天真，是个女人。 女人？你跟个女人在一起？我当然知道了，这是个女人，我知道。 你听我解释，你在干什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听我解释好吗？ 我不想听你解释，你知道吗？我听到那贱货的叫声了，你怎么那么抬？ 不，丽丽，不，我真的这个人我不认识，我第一次见面。 快了，快了，好。 怎么了？什么快了？到底怎么了？你耍我？你这个混蛋！ 好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第二部啊，的士速递啊， 里边一个绝佳的一个段落。 哎，就一开始的这一段啊，特别好的这个，把这个大家的这种期待值真的是给满足了啊。 你刚才不提那名字，我都忘了里面有玛丽昂·戈利 亚是吧？ 你现在看起来啊，就是过去那个时候，你看你恐怕不知道他是谁。 嗯， 现在看这是里边最大牌的了。 是，确实啊，那个时候也是正值青春年少，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导演说呢，说其实这个《出租车二》的剧本是一边拍一边才最后完成的。 哦 啊，说是这个当时大家是都有一种共识，说一定我们要打破一个魔咒。就是续集电影票房还有口碑飙不过第一集的这种魔咒啊，所以说每个人都在为这个电影来想这种出奇制胜的点子啊。然后呢，导演和这个吕克贝松呢，对演员们都特别特别的感激啊，说在有限的时间内，演员们都是先拍这个动作戏，然后在文戏的部分 大家都做特别多的功课，然后一定要让这个显得特别的自然啊，这呈现起来特别的好。当时这个 IMDB 网站呢，就说这个出租车二不只是一部会飞上天的超级跑车，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流行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甚至比第一部还要更火，当时法国的大街小巷啊，就是已经全都是这个Taxi 啊，这个电影的这个文化所在了。 对，一个国家，它这个系列电影出来之后，它可能代表这个国家的所谓的一个文化的形象啊。这部电影它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在于车用了谁的车。你看，不论是从第一部里面的这个各种飙车，到后来我们看到最新的一部里面，它每每都在暗中比较哪几个品牌。这就是我这个国家的车啊，我虽然没有你们国家那么贵，是吧？我这个虽然不是那么个豪车，但是我这个牌子我就是跑得快，看看，是吧？这个法国人在这点上，他特别有那个骄傲的感觉。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片段啊，这个片段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啊，这第五部也是这么做的，就是这个局长的讲话要比第一部还要搞笑，是吧？而且出现的顺序都是一样啊，这个笨警察出来之后啊，然后局长要训斥他啊，要给大家布置新的任务。 对， 这次的任务是那什么您家。 对对，因为是日本客人来访。 忍者行动，好，我们听听这个片段。 不公平，你用微笑诱惑我，害我不能专心。对啊，在外面打架，对方才不会对你笑呢。 喂喂喂，各位高手，来来来来，都戒备了，五分钟后局长要办公室集合。怎么了你啊？你的隐形眼镜掉了吗？ 对对对，是，但要揍你还看得见，还闪开。 好吧，我只想帮你。 你柔道练了很久吗？ 只练过两三次，我不太擅长柔道。 啊，那你擅长什么呢？ 空手道比较快。 我喜欢乒乓，对打架没什么帮助。对，但你得有武士道精神。 Konnichiwa。 Konnichiwa。 哎，发音简单点，第一是空啊 ，M 空空的空。好好好，谢谢了。再来个奶挤的样子啊。阿飞了，我指的不是你啊，你我是举个例子来说，是这样啊，哇，来几口奶昔， 奶昔吧， 很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日语里的早安的意思，明白了吗？啊，从今天开始你们要记住啊，等一下日本的防卫部长来，他会到马赛来参观，就是田夫，田木基啊，田木基，记住了吗？田螺，田立基先生，小黄是来自东京的，他回国庆也是7月15日与巴黎举行的法日高峰会谈之前，先来参观可爱的马赛，知道为什么吗？ 气候宜人。 不。 来看碉堡。 来吃名产。 不，来看马赛踢足球。 你们可真是乌合之众啊！知道吗？来考察我们的反暴小组。好，konnichiwa。 konnichiwa。 日本当地的黑道猖獗，要知道犯罪的事件层出不穷，甚至绑架政府的官员，他们很凶。所以防卫部长已经访问过英国和德国了，现在来到法国，我先声明一下，我们的合约不能让英德佬给抢走了。明白了吗？要把这个当成世界杯，要争夺冠军。好了，我做好了详细的计划，现在告诉你们，现在我称这次任务为，知道吗？哈，忍者。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好，掌声又听了一下 出租车啊，这个的士速递第二部的片段啊。今天节目时间已经不多聊，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往下听了， 车只好飙到这儿了。 哎，下一周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回顾啊，的士速递系列的另外两部三四啊，这个三呢非常的可贵，因为马亮格利亚是最后一次出现系列里，再也不会在这系列里出现了啊。第四集的时候是只有孩子出现，老妈已经消失了啊。好，那我们就下周再跟大家来继续回顾这个系列。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希望今天车飙得过瘾。 哎，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一见。 J'ai grandi dans le blanc, j'ai connu la crise. M'appelle pas le sang, non, ne me fais pas la bise. Marseille, quartier nord, c'est devenu Cali. Pain dans les poches, mardavé devant la vie. J'veux la marie, les faux, les billets. Cagoule et ganté, j'vais tous les faire chanter. La la la, oui je vis. T'es fait en double film, j'fais bugger le taxi. Ah oui, ah oui, va venir ma belle là. J'suis à Marseille dans ma favela. La la la, va venir ma belle là. J'la fais danser la macarena. J'suis loin d'être fragile. J'suis calé dans le club, mon pote j'me finis. Et vas-y lâche une blonde, la star like a family. Ah ouais, ah ouais. Pousse tout de suite en hélico. Marseille c'est cramé, c'est chaud. Y'a des condés dans l'allée. Les petits chez moi les font cavaler. Lamborghini Gallardo. J'bois une petite Mantaro. Ah tu m'as vu à la télé. Anniversaire, tu me reprends, ma chérie. J'suis dans mon bolide, ça bombarde sur la route. Le soleil est torride, le compte est chargé. T'inquiète, fais du solide. Y'a du bon, du mauvais, Marseille c'est la folie. Ah ouais, ah ouais, va venir ma belle là. J'suis à Marseille dans ma favela. La, la, la. Va venir ma belle là. J'la fais danser la macarena. Elle est pleine de manie, elle fait la difficile. J'suis loin d'être fragile. J'suis calé dans le club, mon pote, j'me finis. J'suis posé seul en terrasse. Le cousin lève le T-Max. J'crois j'vais finir en ferrage. Tu rends fou le compte de ta rave. HLM au bord de la mer. J'suis en buvette, j'accélère. Qu'est-ce que tu veux que j'dise aux minots? Sont tous devenus parano. Ma chérie, j'suis dans mon bolide. Ça bombarde sur la route, le soleil est torride. Le compte est chargé, t'inquiète, c'est du solide. Y'a du bon, du mauvais, Marseille c'est la folie. Ah ouais, ah ouais. J'suis calé dans le club, mon pote, j'me finis. Et vas-y, lâche une bombe, la star Lego family. Ah ouais, ah ouais.